起爆了花，害我成了原发型失眠者，作弊弹空时集体吸盘率单着，怎么对我不起一点效果，辗转情节这个反侧思前，由于明天想和我躺床还是床躺，我猜不透家具不见了，脸笑里黑的佣人对着反光的长方体思索、哦哦哦、怎么我睡不着，你也不知来救我，怎么和伦敦的表哥通话容易了许多，怎么眼底的乌云对白中越描越黑呢，怎么我怎么我得过还是结果，怎么我睡不着， 怎么我，怎么我，但我还是。